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 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那么一首歌哈，这个我们去选择听它呢，在很多时候呢都是凭一个缘分问题，对吧？在我们打开这样的 APP 点开试听之前的歌曲的名字，往往可能是影响播放量重要的因素之一。所以说呢，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歌曲的名字往往能够出奇制胜。那么歌坛之上呢，有很多叠字歌，啥意思呢？歌名就俩字儿，然后呢这俩字儿还都长得一样，而且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很优秀的作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很有意思的那些叠字歌。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。那么一首全新的歌曲吸引各位去听的因素会有哪些呢？那么歌名会成为它的重要因素之一吗？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很经典的一首歌，叫《慢慢》，快慢的慢，这是一首很好听的很经典的歌哈。最早呢收在1996年专辑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之中，那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啦，一共包含了11首歌曲，那么其中呢5首都是当年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，包括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是吧，还有《情书》、《我不愿意》、《左右为难》，还有这一首慢慢。 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收回几成，情不能分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怎奈一回竟是伤痕，泪慢慢流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，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何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，慢慢收， 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，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和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。 慢慢来自张学友。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有一首叠字歌呢非常火，就是来自张碧晨和杨宗纬的《凉凉》。这首歌呢原本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主题曲，是吧，在观众群体当中呢有很高的人气。但是后来呢，《凉凉》这个词儿呢就成为了网络语言，用来指啥呢，就是竞技或者是游戏当中失败的一方。那么随着这句网络语的这样的传播，歌曲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也突破了剧迷的限制，成为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最火的歌曲之一。所以说呢，还是不要轻易的对别人说凉凉这两个字吧。好了，一起来分享这首歌，来自张碧晨和杨宗纬的演唱。 一朵一方心上足够 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方。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这是来自张碧晨和杨宗纬共同演唱的《凉凉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支曲子呢，它的名字跟这首歌的感觉一样，都是不热，它叫冰冰。那很多人呢对于李冰冰的印象呢都是她演员的身份，不过呢在2008年的时候她也是出过一张专辑的，当时呢她正好跟老东家的合约到期，后来呢有很多唱片公司呢都想找她签个约，因为那个时候呢李冰冰还是很活跃的，包括海蝶呀、泰和麦田啊等等这样的公司都想发掘她呢在歌坛上的价值。最后呢李冰冰选择了和海蝶唱片签约，那为了出一张专辑呢，他还专门跑到位于新加坡的海蝶唱片总部来接受专业的培训。不过呢，跟这样大多数跨界歌手一样，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，李冰冰就很少再唱歌了，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唱的不好哈，但是呢，也确实是他的水平呢可能不如专业歌手。毕竟在进入娱乐界之前呢，这个他确实是当过这个音乐教师哈，只是后来呢，这样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演戏和经商导致呢，精力可能不太够哈。好吧，一起来分享这首《冰冰》，来自李冰冰。 不要再埋怨，距离遥远，为了我们的明天，短信和照片织成一脸，等一个人的诺言。一个人晚餐，卸妆的脸，咖啡烫上了舌尖，爱情的影片剧情太甜，每个期盼的深夜。冰冰的，轻轻的，挂在眼角的泪滴，有一丝丝遗憾。怎样的思念才不感到孤单，怎样学会勇敢。冰冰的，轻轻的，所有关怀的讯息弥补不了遗憾，也只有孤单陪着我自己作伴，是爱让我勇敢。为了我们的明天，短信和照片织成一脸，等一个人的诺言。一个人晚餐，卸妆的脸，咖啡烫上了舌尖。爱情的影片剧情太甜，每个期盼的深夜。 怎样的思念才不感到孤单，怎样学会勇敢。轻轻的所有关怀的讯息弥补不了遗憾，也只有孤单陪着我自己作伴，是爱让我勇敢。也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考试开始，各位选手请听题。第一题，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？ 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，上班不耽误，超省心。 第二题，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？ 999一平，价格透明，不担心被坑，超优惠。 第三题，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？ 999一平，高端设计，货比三家。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，400-876-4888，400-876-4888。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，陪伴各位，我是英超。今天咱们来说那些很有意思的叠字歌，就是两个字是一样的这样的歌曲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。梨花压海棠说，下一次张学友来开演唱会一定要去现场。据说呢，他的这首《慢慢》是他的必唱歌曲，而且现场版的感觉比录音室版还要动人。很多歌手呢都唱过这样的叠字歌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整个职业生涯，这种歌呢，顶多碰到一首就了不起了。那么跟这些歌手相比呢，梁静茹就显得很特殊，她呢唱过两首。而且呢，这两首呢还都是在同一张专辑之中。2007年的六月，梁静茹发行了专辑《亲亲》，这张专辑的名字呢源自同名主打歌，歌如名字一样，是一首很甜蜜、很有活力的爱情歌曲。据说呢是创作人根据自己的真实感情经历所谱写出来的一首歌曲。那么梁静茹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很谨慎，她呢担心的就是唱不出来创作人的这样的内心感情。那么直到后来呢，创作人劝了他好几次答应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，哎，梁静茹呢才放心的开唱。

张世超，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儿了？这个名字真的是很接地气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接地气。不过呢，歌曲还是非常有趣的。很多专辑呢，在不同地区发行的时候呢，里面的内容都会不一样，对吧？过去呢，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样的歌曲。在2004年的时候呢，歌手张韶涵发行了专辑《欧若拉》，这张专辑呢，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。不过呢，在内地的版本之中只收了11首歌曲，比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少了一首，而少的这一首呢，恰好就是一首碟子歌，叫做《娃娃》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是一部国外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当年呢，那个剧在整个亚洲都挺火的。那么引进国内的时候呢，光是主题曲就唱出了三个版本，而且这三个版本的名字还都不一样。陈慧琳唱的是广东话版本，叫做《希望》。电视剧在内地开播的时候呢，使用的普通话版本叫做呼唤，那么在台湾地区播出的时候呢，主题曲就变成了张韶涵的这首娃娃。那因为台湾观众对于这首歌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熟悉一些，所以说唱片公司呢才在这个版本当中加入了娃娃这首歌曲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欧若拉这张专辑漏掉发行的一首歌曲，娃娃，来自张韶涵。娃娃来自张韶涵。在影坛之上呢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么一种现象，什么呢？就是同一个系列的电影拍了三部，拼在一块呢是讲述的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比如说《指环王》啊之类的，是吧？那影迷呢就喜欢把这三部影片呢称作三部曲。那么其实呢，在歌坛当中也有很多人喜欢打造三部曲的概念，比如说林俊杰，他呢曾经在自己的三张专辑之中，以三首跟黑色有关的歌做成了一个黑暗三部曲。在2014年发行的《新地球》之中，他又尝试了在一张专辑中打造三部曲，三首歌呢分别是《新地球》，也就是专辑同名主打，还有《浪漫血液》和《声声》。那么这三首歌呢，想给大家传达的观念就是， 珍惜挚爱，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一起来分享新地球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首歌，一首叠字歌，来自林俊杰的《声声》。 穿一件呢，星星坠落，带走我的思念，流浪成河，烟火泡沫，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，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声声的火，明暗不着，看着迂回的伤痕，却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找微光的出口，声声你我离别不折，每一道岁月的痛，颠簸冷的脸色，是证明自己坚强了。当我寂寞，我念着世界不会丢下我，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，总是在失去了以后。声声的火，明暗不着，看着迂回的伤痕，却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找微光的出口，声声离别，七夕不罢休，用时间告诉我，在迷路的时候有你爱我， 声声来自林俊杰，发行于2014年。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的歌手莫文蔚也唱了一首叠字歌曲，叫做《看看》。这是莫文蔚本人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。当初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制作组一共给他收了上百首歌曲的小样，莫文蔚是一首一首一首的听，最后呢很痛快的选择了这首《看看》。而且呢，为了表示要把这首歌唱好的决心，在录音室期间呢，他是拒绝所有同事还有朋友的探班，专心闭关修炼唱歌。一起来分手这首蒙卫的《看看》。 每个季节都不再更 信让我看看，你的心让我看看，每个过程每个情节都要你钟爱。 看看来自莫文蔚，这里是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易先生说，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林俊杰的黑暗三部曲，概念更完整，歌曲更耐听，歌词呢也会更有内涵，感觉这三首歌算是林俊杰为数不多能够引人思考的作品，尤其是黑暗骑士，感觉像蝙蝠侠电影的观后感，更像是对人生的反思了。娱乐界中呢，有很多人对待工作都非常认真，只要接了这个事儿呢，就一定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。刘若英呢，就是这一类人。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她打破了这样一个状态，爽约了。当时呢，她的恩师张艾嘉拍摄了影片《念念》，并且呢邀请她来演唱电影的同名主打曲。刘若英呢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结果到了录制的日子，工作人员始终没发现她的出现。那干啥去了呢？在接到邀约的时候，刘若英正怀着孕。那么张艾嘉定下录歌的日子就是在预产期的前后，她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，然后就答应了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一天孩子降生了，没办法，只得爽约了。一起来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念念。念念来自刘若英。在歌坛之中呢，有很多同名的歌曲，对吧？如果说我们在这儿说一个词小小，可能大家想到的歌曲就完全不一样。有人会想到周杰伦跟方文山为容祖儿打造的那首歌曲，有的人呢还会想起任贤齐04年发行的歌曲。